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骑电驴。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准备情况。此次阅兵创下几个首次，包括84%武器装备首次亮相，外军方阵首次参加阅兵，首次安排50多名将军任领队参加受阅等看点。据介绍，阅兵式和分列式持续时间大约70分钟。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今天正式开幕。记者昨天从市环保局了解到，在各项污染减排措施的环境效益持续释放下，田径锦标赛开始后的4天内空气质量不错。据介绍，从本月20号到9月4号期间，公务车停驶和重型车限行，企业预案制定和措施落实，土石方停工、施工车辆封存、裸露地面覆盖以及露天烧烤和焚烧等违法情况是督查检查的重点。北京控烟志愿总队昨天在首都医科大学成立，10000多名控烟志愿者统一接受培训后，下周将统一着装正式上岗。为进一步评估控烟效果，8月到11月，本市将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公共场所控烟开展暗访检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布。目前，北京、上海、陕西3地的婚姻登记信息已率先实现了共享。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等到全国联网后，无论居民在哪个省市登记结婚，其他省市都能查到，此举将有效预防重婚、骗婚等违法行为。以上资讯是由静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听众朋友，下面来关注天气情况。受低涡后部偏北气流影响，今天天气炎热，光照强烈，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水量不大。明天仍然有小雨天气。总体双休日期间降水天气多，但降水量不大。外出旅行的朋友请带好雨具，提前防雷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到傍晚有小阵雨或弱雷阵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小叮当，车辆故障需要拖车绳。 变。 小叮当，车辆没电需要拿电线。 变。 你怎么什么都有？ 同仁保直销车险，满了就送工具包，你要的它全都有。 仁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莲花桥以南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教育专家温发全老师。温老师您好。 您好，小雨姐姐。 嗯， 你好，听众朋友们。 温老师呢，从事教育工作其实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哈。 大概有个10年了吧，快。 有10年的时间了。 对对 对。 现在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哈。您现在主攻方向呢，是对孩子们的口语表达。 为什么要从事这方面？是什么让您转型到了专门攻这方面？ 是这样的，就是原来我们做教育的时候，我们以家庭教育为主，但是呢，我们和孩子们打交道这种过程中，我们发现孩子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好多孩子特别特别的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面前他不敢表达自己，他特别紧张， 害羞， 害羞，紧张。最典型的例子，比方说老师提问，有些孩子他都不敢回答。其实他是可以回答特别好，他也知道答案，他也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呢，他就是不敢去表达自己。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就无论你是多优秀，无论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口语表达是你第一要学会的。没有这个口语表达，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怎么优秀，别人都很难认可你。也无法把你的这种优点都表达出来。 我觉得一定是有那么一两件事儿引发您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在做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爸妈因为感情不好离异了，这个孩子呢就特别特别的自卑，他特别特别的自卑，不敢说话，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他自己就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面，默默坐在一个角落里面，他也不和小孩子们玩，他也不和大人们去交流，但是呢，我突然间发现这个孩子，当他一说话的时候，当他朗诵的时候，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为什么就不敢说话呢？他为什么就不敢把自己的表达出来呢？然后我就思考，回去找我们同事就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孩子们最缺乏的，其实也不是各种各样的训练，我觉得孩子们最关键的、最需要的就是能勇敢的站起来，能勇敢的张开嘴，站起来能说，嘴还能谈。我觉得这对孩子他的这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我们就当即就决定，我说那干脆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咱们把这个演讲与口才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慢慢抓起来。 我想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您经常跟别人谈话聊天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侃侃而谈，小的时候也这样吗？ 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内向的孩子，但是呢，我在熟人面前就是特别能说。我妈，我小的时候，她就给我开玩笑，她就说：“哎呀，这孩子长大是一个当律师的料。” 就是能善变，是吧？ 对，能言善辩。这可能是和我从小就是喜欢阅读有很大的关系。 您从小就喜欢看书？ 对，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喜欢阅读是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话，就是自己获取的知识量比较多。获取的知识量比较多，然后自己懂得信息可能比相对别人的孩子，或者是甚至也成年人觉得比他们那个知道的东西更多一点，说的时候可能用的词啊就比较多一点，可能信息量表达的比较多，所以说他们都认为我还是比较能聊的。 所以从您的身上呢，我们就看出来其实内容很重要。 对，内容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很博学，如果你有大量的这种阅读，那你到时候能说出来的内容就会和别人不同。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您有大量的这种阅读。 对对对对，阅读是好口才的一个前提。阅读是好口才的一个前提。咱们再看一下，就是这古今中外的这些名人，你包括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就咱们这些伟人啊，你包括乔布斯啊，包括奥巴马，就我们可能普通人达不到他们这种的高度，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特别的善于阅读。你比方毛主席，他的卧室里面，他的床上放的都是书。那么说，你吸取了古今中外这么多年的智慧，那么说你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你怎么说都别人强，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我认为呢，就是好口才，口才好，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还是要多经历事情，成功的事情、痛苦的事情、快乐的事情，这些事情你都要去经历到。然后你经历到的时候，然后你去表达的时候才有内容才可以说，否则的话你表达就是言而无物，让别人觉得没什么意思。对不对？ 所以说。表达或者说演讲，内容是为王的。 对，内容是为王。 我觉得内容是特别的重要。 对， 比如说像温老师，普通话如果要是去考普通话的话，乙等都达不到哈。 二级乙等。 哦，二级乙等。 对对。 考普通话不会有很好的成绩，因为说话的不标准。但是说话不标准，我觉得并不能特别的影响您表达。您很有内涵，就您像您说的，读了很多的书，而且还做过很多年的这个出版工作， 对， 一直是在和书打交道， 对， 所以您有很多的话可以说。我觉得内容大于语言本身。比如说一个人他有很好的普通话，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很白、很平、很水，那我觉得大家也是不爱听的，对吧？充其量是一个说话的机器。 我是这样理解的，秋姐，就是演讲与口才的时候，内容肯定是内容为王的，就是你无论你怎么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为内容去服务的，包括我们就是这种发音的方式啊，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后天是可以锻炼的，去训练的，包括我也是这样。你看我说话可能语速比较快，然后有些字咬得不准，但是呢，如果你要说绘图的话，跟你学习的话，我可能慢慢的这些东西我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但是呢，内容的话，它就需要你长期的去历练，需要你去经历，阅读它也是一种经历，生活它也是一种经历，对不对？你看看，凡是经历过事情多的人，凡是阅读量很多的人，一般他的口才都不会太差。 嗯啊，所以那在您从事了口才表达这样的教育工作之后，那您是不是也会让孩子们多去接触阅读，多去读书，多去看书，多去梳理这种思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超级小演说家营地嘛，在这个营地，所有孩子的演讲稿必须你自己去写。然后呢，拿过来之后我再给你改， 嗯， 改完之后的话，你再抄一遍或者是怎么着，你就用了那也不行。在我给你改过之后的话，再重新再出个思路，然后你再去写，这样的话慢慢他的这种写作水平他就有提高了。他写得好了，内容写好了，那么说他的演讲打下了一个基础了。在这个营地上呢，就给教给这孩子们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发音的一些方法，一些朗诵的方法，一些表演的方法。那么说他们在结合这种方法，哎，孩子们的变化特别的大。 嗯，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夏朝白的孩子，按照我们原来那种选拔标准，夏朝白这个孩子呢，就是他的这个基础相对比较基础没那么好，基础没那么好的话，但是呢，他这孩子特别热心学习， 嗯， 特别热心学习。然后进我们营地之后，他也是不特别自信，为什么呢？因为相对于别的孩子，他实在太高大了。他虽然只有14岁，但是呢，他1米7多的个儿，180多斤的大块，他有点自卑。 嗯， 然后呢，我们在这营地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我们用的那种加分制，你每干一件事情，要么给你自己加分，要么给别人加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干一件好事的话，那么说这个分数加到我身上了；如果我干一件坏事的话，你比方说老师讲课，你打断老师讲课了，或者怎么着不守纪律了，不好意思，被人加分。通过这种学校的这种激励机制，夏朝白这个孩子就慢慢他就自信起来了。他写的稿子也写得特别的好。我给他改的时候，我就给他加了一个开头。做了一个结尾，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他自己再稍微一梳理，这篇演讲稿就完全出来了。在结音汇报的时候，他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相当相当的棒。夏朝白的妈妈说了，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我们家孩子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入营前和入营后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嗯，那我们也都知道哈，夏朝白他自己过去有网瘾哈，通过这个夏令营活动呢，他就戒除了。 我们给孩子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心灵成长的课程。我们有个老师，他年龄不大，但是他在这心灵成长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相当好。他是在营地中最受欢迎的老师，没有之一，孩子们都喜欢跟他， 嗯， 都喜欢上他的课。为什么会上他的课呢？因为他的课总能触动孩子们的心理，给孩子们去思考 啊。比如说，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这位老师他给孩子们设计了一个小游戏，叫做那个无敌风火轮。无敌风火轮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组6、7个孩子，给他们一些报纸，用胶条把这些报纸粘起来，粘成一个封闭的圆环，然后你必须通过这个圆环走大概200米的路程，就像一个弹克履带一样，孩子们站在这个你坐到这圆环里边，踩着圆环往前走，圆环还不能断。 嗯， 夏朝白的孩子他在这里边他就是表现最积极的一个孩子，虽然他们组的成绩在三个组里面不是最好的。但是呢，他是最有创意的一个孩子，表现特别积极，而且他是最有奉献精神。他们组的孩子就他的个高，他的那个块头大，他在里面，他那一站特别高，他走起来就特别困难。他怎么走呢？全程200多米，他全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半蹲着或者是弓着腰走的。 就是他怕把那个报纸做的圆环 弄坏了 ， 他特别有牺牲精神。我们游戏结束之后呢，立刻就给他做一个分享。他突然间发现，其实我的世界并不只有游戏。还有太多好玩的东西了。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游戏上呢？游戏不是不可以玩，但是呢，你要适当的玩，控制的去玩。他现在基本上不玩游戏了。 嗯， 对的，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变化都特别的大。 嗯 嗯，还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我们营地里面最小的孩子。这个孩子呢，给我的感觉哈，就是因为可能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 嗯， 他在那个生活上，爸爸是肯定是很纵容的，在物质上，爸爸就是家里可能都很纵容的，在学习上。他爸爸是要求特别严的，他8岁，他扬琴就过了8级了，还是9级了，他弹的金蛇狂舞，他弹那个曲子弹的特别的好，但是呢，他在营地里面，他就特别懵，你知道吗？老师一说什么，比如说小丽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啊，老师， 为什么呀、啊、老师？ 他喜欢问为什么？ 为什么老师？为什么老师？但是呢，因为老师在讲课嘛，他又问为什么，就把老师的那个思路打断了。 嗯， 思路打断了，就因为这个，老师说那个老打断我讲课的话，不好意思，你们组不能加分，给别人组加分。他就特别闷闷不乐。包括那个邓阳坤，邓阳坤是当组长嘛，不是？邓阳坤当组长时就不爽，就不舒服嘛。他说那董老师，如果你再这样的话，那个就怎么着？然后我们的心灵成长老师就出现了，他说你这是一个团队，你这团队的领导。既然这个团队是你在带领了，你不能因为某一个队员表现的不好，或者是他表现达不到你的要求，达不到你自己想象的那种水平，你就不要你的队员了，或者是把你的队员咔嚓掉了，这是不行的。哪个队伍怎么能可能会做到让你事事如意呢？你要做的就是要帮助你的队员成长。邓阳坤一开始就是心里面也是不是特别舒服嘛，然后后来他们两个人成了最好的朋友了。 嗯， 然后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这一组是特别特别的积极主动。然后他们组的那个带组老师是最辛苦的，因为他们组最小，他们这组的孩子最小，带队老师就特别特别的辛苦。但是呢，最后在接营的时候啊，他们组是最团结的一个，他们都不舍得走，抱着哭啊那个什么的。然后接营典礼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叫沙溢阳，小朋友让她抱着我就哭得跟什么似的，不愿意走。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在营内中，这些孩子们学到的是就是怎么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你至于说就是演讲、口才这些专业的这些技能的话，我觉得话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孩子们心灵方面的成长，他们自己内心强大了，心灵强壮了。通过自己的口才表达出来，那么说这个这样的孩子一定是个优秀的孩子。 嗯，那现在呢，一到寒暑假哈，家长都希望孩子去参加一个夏令营的活动。 嗯， 那就您的经验来讲，夏令营或者说冬令营，它不是学校教育，它好像也和普通的那种学习班也不一样。那您觉得夏令营能带给孩子们什么呢？ 其实我个人理解的夏令营哈，专业能力的学习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可以会教给一些孩子们一些专业的一些方法，你比方说在播音主持、朗诵啊、表演啊、演讲啊这方面的一些方法。但是呢，你要想指望着六七天的一个学习，你就一定有一个在专业方面有个很大的提升，相对而言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都需要你长期的去锻炼。但是呢，我们既然学到这个方法了，我还是希望孩子们在家的时候私下里多练多锻炼。这样的话机会才会更多，你自己才会更优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夏令营更重要的对孩子成长的什么呢，就是我认为还是孩子们这种心灵的成长。我自己也有孩子，我家孩子3岁多。 嗯， 我认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教育，或者是比较相对没那么糟糕的一个教育吧，因为我不敢说我自己的教育是成功的哈，就是我觉得让孩子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怎么去和这个世界相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营地里边上课的时候，这一点对我的感触特别深的。有的孩子特别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就是没有机会去表达。有的孩子就特别特别的有本领，有想法，但是他在爸爸妈妈面前他就是不表现出来。你比方说我们在营地里面有一个拍了一个话剧，这个话剧当时孩子们说，老师这个话剧剧本我可以改吗？但是我和小丽老师一起在嘛，小丽老师说可以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需要你去改吗？然后他们改出来的话剧优秀的销售我们想象， 就可能比我们成人给他提供的那个剧本还要 好， 好 的多得多。 嗯， 他们改这个话剧就是他结合这个大灰狼和小红帽的故事和喜羊羊灰太狼的故事，他把这两个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如果他那个如果拍成一个微电影的话，或者是拍成一个小的话剧的话，是相当相当的精彩。可惜这个时间相对没那么充裕哈，但是这些孩子的表现已经让我很惊诧了。也就是说夏令营更侧重于激发孩子这种创造性，激发孩子这种心灵上的这种东西，至于专业方面的东西我认为反而是其次的。 嗯，温老师以后您还有哪些打算？ 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孩子们成长，我觉得我们也在成长。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特别要感谢这些孩子们，真的特别感谢他们。他们让我发现了很多我自己的一些不足，也发现了我自己的优点，他也激发了我自己。我觉得教育它就是一个互相激发的一个过程，你好我也好，我好你也好，这个过程。我还希望把超级小小家这个营地继续做下去。然后在这个营地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几乎所有的孩子他对表演，就话剧啊、表演、电影这方面的东西特别特别的感兴趣。那么我说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孩子们这种需求，他们的这种特点，我们会针对的做一些表演方面的、电影方面的一些这样的营地，希望孩子们能参与进来，把你们自己的创意去表达出来。 嗯，那温老师在这儿，我也祝福这个超级小演说家能够越来越受到孩子们的喜爱，祝你们成功。 谢谢，谢谢，谢谢。 Hello, come on. 你的笑容很可爱，可是表情有点呆。你的声音 very nice， 为何金口不敢开？来吧，大声说声嗨，不要害羞，坐起来。Come on, try, try， 一起来，成功失败。害羞，躲起来。Come on, try, try.